在夜雨迎着风飘近，像串起心中一切疑问，相约到此今已是过时，雨中只好一等再等，每晚共对似是多么近，但仿佛他的心不爱安分，失约解释不愿再问，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可能他心要试验我，可能双方揣测太多，可能光辉一刹已掠过，只好留低我。 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二嗰啲啦，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省利，千佩佩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应该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或者系第五台联合广播嘅今朝早清晨省利节目啊！刚刚为你带嚟咧有王杰主唱嘅《可能》，可能今朝早你咁啱留开心机，可能你系咁啱揿到呢个香港电台，可能你系咁啱咧就系扎醒，然之后瞓唔着，又或者诸此类啦，好多可能性都有机会发生嘅。不过总系我哋系有缘分先至会喺空气中里边相遇嘅。咁啊，有啲嘢系唔会可能嘅，就好似日子咁啦，因为咧就一定会发生嘅，就喺而家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嘅上昼啊，农历咧嚟到7月13噶啦吧。 夜雨极缠绵，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迷迷糊糊仍痴心，胡乱再哼相恋情歌，难道你真的忍心伤我吗？情来爱我，像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痴悄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刷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 此以后极痛楚。从前全程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来回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如电仿似奏着琴，在风里似敲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擦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心中知道今后极无助。 郭富城其中一首佩佩好喜欢嘅歌曲，郭富城唔系净系唱快歌好听嘅，其实唱慢歌都有一定嘅好听嘅味道喺度嘅。好，咁啊带嚟咧有郭富城嘅呢一首《痛哭》啊，有时夜阑人静咧真系好得意嘅，特别觉得咧，如果你有啲情绪波动嘅时候咧，夜晚系特别容易系会即系走晒出嚟嘅。不过你问我容唔容易喊或者会唔会喊嘅时候系唔好，呢啲情绪抒发出嚟系咪好咧？我呢就唔系专业人士，想知道一阵间留意一下。呢、这个星期五我哋喺健健康在清晨出现嘅精神科专科医生呢，佢一定会答到大家。不过有啲嘢我都会答到大家，就系、是、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因为我望住部天气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初前部分时间系多云啦，渐转天晴酷热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持续酷热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排天气成日又热，跟住又雷暴，跟住又落大雨咁样，一阵间都唔知道究竟带好，即系带遮好啊，定唔带遮好啊？着件衫薄啲好啊，定系又披翻件褛好呢咧？唉，真系好烦啊！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啦，最紧要咧就系要保持身体健康啊！有时咧落两滴雨都唔好懒，都记得带翻把遮，因为揼一揼好容易病啊！继续，我哋有呢位朋友，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佢咧？佢个名字叫周启生啊。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候。你说今天以后不必再见，也不必问候。曾经拥有，不要泪流。温馨的手中放下我的手，默默合上双眼忍受。你已轻轻吻别，心中只想这一刻停留。曾经拥有，不管多久。若果真心不可接受，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分手。若果是你真的贪新厌旧，

有多重，时刻隐隐作痛，尚无意中触碰，旧记忆全没法解释心理，假使有日为了你，假使有日能忘记，因你 昨天佩佩家人就发生了一件的小插曲，就是电话转密码的时候就发现转下转下就不记得了自己转什么密码，于是乎部机就 lock 了，咁啊喺度搞嚟搞去嘅时候咧，都搞唔到即系入翻去部电话啦。咁啊，唯一嘅方法咧就系要将部机 reset， 然之后咧将所有里边如果冇摆上去天空上面嘅嘢嘅资料咧，都会全部 delete 晒，忘记晒佢。有时真系人咧好得意嘅，有很多嘢咧就永远都唔会 delete 喺个脑海里边咧，深深咁样印住咗。未必是一些不快乐的记忆的，有时快乐的记忆都会印在脑海里面。不过正常地呢，印得最深在你的脑海里面都是一些不快乐的记忆来的。如果有办法可以真的完全地忘记它，按个掣就可以 reset 晒，然后忘记晒这些不开心的东西，你说几好呢？不过真的讲就容易，做是相当十分之困难的。好，咁带嚟咧有苏永康嘅《假使有日能忘记》啊，就好似你付出咗好多心血，如果都唔能够得到你嘅应有嘅效果嘅话，你都会好难忘记呢一切。 发觉你变得苦。手逃避触摸到我，若晚上和我坐，亦无言无话长厌我，你可知心多么不好过我，但你共我同度过生命悲伤欢畅，每次风霜把我们越擦亮。我问你，难道你舍得这些心血弃掉我俩？求你别这样。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别当我有如老婆，为何仍赠我这苦楚？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原来从未认识过，还是未真过？何故你只再也不起？相拥如陌生这一个，是我们完了吧？或旁人随便代替我，我怕只得多增添痛楚。你共我同度过生命悲伤欢畅，每次风霜把我们擦亮。我问你，难道你舍得这些心血弃掉我俩？求你别这样。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别当我有如路过，为何仍然赠我这苦？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原来从未认识我，还是未真过？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已经准备好同塔利班领导人直接对话。古特雷斯对记者表示，塔利班渴望获得国际承认，是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在阿富汗组建包容性政府和尊重权利，尤其是尊重妇女权利的唯一手段。他在周一的安理会闭门会议上和15个成员国讨论了这种手段，敦促他们保持团结。他说，在阿富汗的联合国人员和塔利班密切沟通，他已经准备好和塔利班领导人直接对话，但需要明确和哪一个对话以及对话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英国外相蓝韬文通电话，讨论阿富汗局势。王毅表示，阿富汗问题已经进入政治解决的关键阶段，当地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和引导，而不是施加更多压力。中方愿意继续在阿富汗问题发挥建设作用。蓝韬文表示，阿富汗不应该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镇央，国际社会应该合作应对阿富汗难民问题。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通电话，讨论阿富汗局势，强调解决当地人道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现时机场的高风险地区旅客转机安排明显是漏洞，认为应该尽量分隔旅客。袁国勇认为可以让旅客作抗原测试，大约半个钟头知道结果，呈阴性结果的旅客可以在同一房间隔离，阳性就要去到负压房间或者需要利用空气清新机，强调要确保房间的空气不能够向外流出。他强调没有完美的方法隔离高风险地区转机旅客，最重要是机场员工接种疫苗，又说不能够完全暂停高风险地区旅客转机安排，反问香港怎么生存。他指出，不应该对七成接种率能够建立免疫屏障有任何幻想，认为 Delta 变种病毒令幻想破灭，强调市民应该尽快接种疫苗。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为参与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688万几剂疫苗，当中385万人已经接种第一剂，302万几人已经接种第二剂。截至昨日晚上8点的过去24小时，大约59500人接种了疫苗，大约12000人预约了接种时间。星期三共有12宗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的个案，全部情况稳定，其中6人已经出院，1人留院观察，4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94点，跌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3，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0.18美元，卖出价是1780.7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渐转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进入漩涡。 黄海芹在遇呢位朋友，可能你听佢嘅作嘅歌就真系听好多，但系呢首我都好喜欢佢自己唱嘅歌。 自你去后，日子都匆匆，仿佛只够人仍然在奋斗。不分归后，然而曾话说你有从前逝去了，而不知怎可驱走这奄奄的寂寥。自你去后，什么都匆匆，仿佛似旧，但面上的欢欣总不似旧。我人们在说笑，有从前逝去了，而心却困在曾共你过的每一分秒。以往永远在心里，你的声音，一切往事仍在我心，仍不可缺少。曾说情挂于分开。停留在这里，给爱念爱念爱念困扰的心算算。 为什停留在这里，由爱念爱。 大家熟悉佢嘅作品好多都系谭咏麟啊，就好似幻影、雾之恋、忘不了你、爱的根源、爱在深秋等等呢啲歌，都系出自佢嘅手笔。佢个名字叫做林敏聪，有佢主唱嘅呢一首《自你去后》。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睇下有咩改变。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地区。初时部分时间有系多云，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啦，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未来几日呢是大致天晴，咁啊持续酷热嘅，室外温呢是27度，相对湿度91%嘅。 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只写意，我也只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

每次我痛苦和生气，你对我说不可以，别了不起，你我永远不必说对不起，谁为我天天鼓舞在一起。每次我看不见未来，每次我正想吐中气，心中想起不可以对你不起，我要爱你则需要更争气。更记得同到风雨的我为何处没有路，幸运星云星仿如你照亮我，为我指引，若我没你没有这一切，爱上了空中的星际，要与你退隐群星里，永远永远苦也与你一起，爱你爱你，可知你太了不起，明白到不可失去是身边的你。有路幸运星，幸运星仿如你照亮我，为我指引，若我没你没有这一切，上了空中的星际，要与你退隐群星里，永远永远甘苦也与你一起，爱你爱你，可知你太了不起，明白到不可失去是身边的你。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喺陪陪身边，继续有精神科专科沈冠头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Hello， 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即系我咧就即系好中意咧，就系睇电视啦、睇戏啦，同埋听歌嘅，特别系听歌啊，我啊特别中意听啲苦情歌。嗱，睇戏我都中意睇悲剧多嘅，我自己咧就。每睇完一次咧，个心就戚下戚下咁样。但系其实系咪唔好嘅咧？ 咁就冇，當然冇話好唔好嘅。如果唔好咧，我諗佩佩你都唔會繼續咁睇啦。 係，咁又係， 一定咧有佢吸引你嘅地方嘅、又或者咧呢一、這個咁樣嘅感覺咧，令你可以好好嘅投入，甚至咧釋放到自己一啲嘅情緒嘅噃。 系啊，不过你又话除咗你讲睇戏或者听歌之外，其实我都曾经有咁嘅经历，就系录广播剧啦。咁我系饰演一个小朋友，咁啊妈妈因为病而过身。喺录嘅过程里边，录到中间，我系完全系控制唔到自己情绪，系喊咗好耐，系喊到咧全组人系停机等咗我半个钟头，我先至情绪平复到。咁当然可以录埋个余下嘅广播剧啦。咁但系喺录完之后，差唔多整整一个月啊，我都系走出唔到嗰个唔开心嘅情况。 呢、這个就系讲紧咧，好难抽离翻个角色。 系，冇错冇错。其实我见到好多演艺界嘅朋友都有呢个问题，大家都好熟悉，譬如可能哥哥张国荣咁样啦、其实都系好似有呢一种抽离唔到嘅感觉。咁其实。是不是我哋即系所谓即系从事艺术工作嘅朋友仔，系特别容易有呢一个情绪嘅问题咧？ 当然啦，我谂即系好多原因嘅背后系咪好多，甚至我哋都未必可以想象到或者估计到。咁、但系咧，我谂一个比较直接容易理解咧，即系可能有几个可能性嘅吓。咁、第一啦，当然大家都明噶啦，拍戏啊，又或者你哋电台啊，咁成日都挨夜噶嘛，系咪唔够瞓，瞓得。或者食无定时，瞓唔够。如果长时间喺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叫做所谓即系颠倒咗个生活模式嘅状态里边咧，其实真系都好多研究话我哋听咧，系容易引发起一啲嘅情绪问题嘅。咁另外一样即系可能性咧，就系有时演戏啊，又或者我哋喺个咪前啊，又或者一个荧幕之前嗰个表现咧，对演员嚟讲啊，其实系好大压力嘅，系咪？无论我谂个演员本身对自己有要求啦，又或者其他人啦，对佢有要求啦，吓咁呢一啲咁样嘅压力，当如果我哋平衡唔到嘅时候咧，就好似嗰啲运动员咁啦，即系做错一个动作，或者我哋喺个镜头面前演错一句说话，要 NG 啊各样嘢吓，可能对于佢自己个心理压力或者个挫败感咧，可以好大嘅。咁然之后一套戏里边，你谂下，可能好多呢啲咁嘅机会噶嘛，咁不断出现嘅时候咧，可能就直接即系打击到。佢嗰個嘅自信心啦、情緒啦，咁最後啦，即係亦都有可能頭先講緊咧，就係抽離唔到，係咪？咁其實呢樣嘢咧，咩叫做抽離唔到咧？有時我哋往往會俾佢可能喺呢一個角色裏面咧，嗰一個嘅時空咧，就限制咗我哋嗰個理解。反而咧，我哋可以諗翻即係遠少少。好多時候，我哋一個人嘅童年啊，都好多唔同嘅經歷嘅。有時候咧，可能一啲演員啊，都會有一啲佢自己嘅經歷，係嘛？有啲經歷咧，甚至可能令佢留下一啲陰影啊，又或者唔係咁好嘅即係印象啊咁樣。有時咧，可能呢一啲咁樣嘅感覺啊，產生咗即係出嚟之後咧，佢設法咧，可能咁多年就係用佢自己嘅方法去到。叫做 逃避佢， 逃避又好啦，又或者咧，去到帮自己咧，唔好俾嗰种感觉出嚟搅扰佢， 埋藏咗喺心底里边。 冇错，冇错。但系可能有时候咧，一啲咁嘅角色咧，正正就系共鸣咗，勾翻起嗰一种嘅已经埋藏已久嘅伤痕嘅感觉。当有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仲要佢去到投入嗰个角色啦。直接毫无保留咁样咧，与嗰种即系创伤嘅经历咧正面交锋，系嘛？咁嘅时候咧，嗰、那个演员可能就系喺个状态里边咧，对于嗰种佢好想逃避嘅感觉啊，好似毫无招架之力，直接就俾嗰样嘢咧就去冲击住佢，咁嘅时候咧，引发情绪病嘅机会咧亦都系即系高嘅，咁有时我哋可能见到好多演员系咁啦，呢样嘢咧亦都引申到。我哋點樣對一個抑鬱症或者情緒病嗰種嘅理解啊？咁呢個咧，好多時候大家會問啦，即係一個人，譬如有抑鬱啊，或者有焦慮症啊，可能佢之前經歷咗一啲嘢嘅噃，例如咧佢即係失業啦，又或者係經歷一啲比較生命裏面重大嘅事嘅轉變啦，咁樣。咁我哋就諗啊，咦？點解？譬如失業，好多人都失業噶啦，點解個好多失業都冇話會抑鬱噶？咁點解個人會抑鬱咧？咁樣嗱，咁我哋就要用翻呢個做例子，就係、是、可能嗰個人以往因為一啲經歷咧，發生咗，咁而呢個失業咧， 就勾翻起佢嗰啲經歷對佢嗰種嘅創傷，例如 可能因為佢失業，令到佢嘅婚姻破裂啦，令到佢家庭可能散咗啦，又或者可能令到佢擁有嘅嘢冇咗啦，會唔會係因為咁？ 有可能係咁，亦都即係可能未必引申到咁多嘢出嚟之前咧，可能本身失業嗰樣嘅衝擊咧，已經足夠令到佢係勾翻起，可能好多年。覺得即係自己好冇用啊，可能俾人哋無論老師啊，又或者佢父母啊，即係覺得佢你都係冇用㗎啦咁樣。咁佢就一路呢一個咁樣嘅核心，即係個信念咧嚇，覺得自己冇用呢一種信念咧，因為嗰個失業咧勾翻起出嚟嚇，咁可能正正因為呢啲嘅即係咁樣嘅反射嘅感覺咧嚇，即係可以話又產生一個共鳴嘅感覺咧，令到佢好似毫無招架之力，引發起佢個情緒嘅問題。咁呢個咧，即係可以一個比較簡單嘅，或者令我哋明白啊，抑鬱症原來咧可以係咁深遠嘅，即係嗰個即係我哋追翻出嚟嗰個原因咧，可以係好多時候係我哋以前以往嘅經歷啊，童年嘅一啲嘅積落嚟嘅觀念又好啊。印象又好啊，又或者甚或一啲埋藏咗个伤口啊，被触动嘅时候咧，有时就会好牵动到我哋嘅情绪咧。 嗱，你要讲做戏嘅朋友，即系可能佢哋会演紧唔同嘅角色嘅时候，容易啲代入去啦。但系其实我哋一般嘅朋友仔。如果我哋睇戏啦，又或者听歌啦，甚至乎可能睇一段新闻啦，或者你身边可能你经过你见到一啲嘅事情发生嘅时候，系咪都会有机会会触动到自己心灵，引致到自己嘅情绪跌入去一个谷底呢？ 当然啦，即系如果嗰样嘢咧系直接同你即系埋藏咗嘅一啲所谓嘅即系伤口又好啊，又或者一啲以往嘅创伤又好，系一个好大嘅即系共鸣啊，好大嘅冲击嘅话咧，其实有可能有咁嘅机会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普通嘅一个情绪，可能系一个出于一个同情啊，出于一个可能伤心怜悯啊等等呢啲咁样咧，又未必去到即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嘅，可能系一个好。自然好正常嘅一个情绪嘅反应，咁亦都唔出奇嘅。 咁相信即係无论点样都好，即係如果发现自己喺个情绪上面有波动嘅时候，就最重要都係要搵人倾诉啦。 係呀，尤其是呢个波动呢係久久未能平复啦、反而係令到我哋即係无论嗰个生活上面啦，又或者嗰个功能上面开始出现好似爭啲咯，開始好似回復唔到自己本身嘅狀態，就算我哋刻意去到改變咧，好似都做唔到啊！咁呢個時候咧，我哋都係要揾人幫手咯。 即係揾人幫手，除咗係你啲信任嘅人之外，其實專業人士都係其實都可以幫得到手嘅。 冇錯啦，冇錯。 咁無論即係事情係點樣都好啦，咁可能都已經係有啲嘢係既成事實噶啦。咁如果你要繼續纏繞住自己嘅話咧，就令到自己嘅情緒就更加牽動啦。咁揾人幫手係最正確嘅做法。 冇錯，同意。 咁今日咧就唔該曬沈醫生嘅。咁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又繼續再探討另外一啲嘅精神健康問題啦。 好，拜 拜。 Bye bye 春风，我心因何老春风？说不出，借酒伤心。夜雨冬，雨点透射到。头似是梦，无法弹动，唯自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无数说话。 真空，何以感震动？照片中，哪可以投照片中？盼找到。时间裂缝，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风中，回头也是梦，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印脑中。啊，像花醉美红，已变衰不动，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真空，何以感震动？ 听紧嘅咧有张学友主唱嘅《李香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7，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咧又告一个段落啦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要留待下星期四喺空气中再同你相遇啊！至于第五台嘅朋友，约定你听朝早喺第五台清晨爽利再见啦吧。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9%，一阵间咧都会系有啲天晴酷热啦，但系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嘅，所以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今日嘅天气转变啊！再次多谢你今朝早听清晨爽利，听朝再见，拜拜。 已感震动，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英國外相藍濤文通電話，討論阿富汗局勢。王毅表示，阿富汗問題已經進入政治解決的關鍵階段，當地局勢仍然存在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國際社會應該鼓勵和引導，而不是施加更多壓力。中方願意繼續在阿富汗問題發揮建設作用。藍濤文表示，阿富汗不應該再次成為恐怖主義的陣殃，國際社會應該合作應對阿富汗難民問題。另外，俄羅斯總統普京、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通電話，討論阿富汗局勢，強調解決當地人道主義問題的重要性。意大利傳媒報導，意大利政府準備在原定在10月底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前，主持召開 G20 特別峰會，討論阿富汗問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敦促歐洲國家為來自阿富汗的難民承擔責任，強調土耳其無意在阿富汗動盪中成為歐洲的難民收容所。自從塔利班進入喀布爾之後，大批阿富汗民眾爭相離開國家，出現混亂場面。最近幾個星期，隨著塔利班席捲全國之際，已經有幾千人進入土耳其。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欧洲需要为逃离阿富汗的民众承担责任。安卡拉政府已经在接壤伊朗的边界采取措施，那里是阿富汗人进入土耳其的主要途径。他又说，土耳其可以与塔利班组建的新政府谈判，讨论双方的共同议程。翻嚟本港，一名32岁男子日前喺鸭脷洲海怡半岛嘅张永发医生诊所抽取咽喉拭子样本检测，其后对新冠病毒初步呈阳性，冇病征，病毒量低，入院后检测呈阴性，亦未有抗体。卫生防护中心话，男子喺金钟翻工，有30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隔离。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去到診所視察之後話，醫生在抽取樣本之前曾經為其他病人接種新冠疫苗，有可能在抽針過程令疫苗病毒彈出，估計樣本受疫苗污染的可能性最大，提醒酒精都未能夠破壞病毒核酸，要用漂白水清潔，又建議診所醫生將打疫苗的位置和取樣檢測位置分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渐转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20日星期四，今日是8月20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香港和新加坡决定不再讨论双边航空旅游气泡，有专科医生指两地防疫控疫措施南辕北辙，根本没有条件建立任何疫苗气泡。又说就算新加坡免除香港旅客检疫，都要留意当地疫情风险，即使是一些中风险地区都属于不治。一阵听听医生分析。 机场贵宾室一个女职员日前确诊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理工大学副教授萧杰恒分析过数据，相信患者好大机会是被从英国来港转机的旅客感染到。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认为，高风险地区旅客的转机安排明显有漏洞，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香港今日收紧海外人境人士的检疫安排，延长他们在酒店的强制检疫期。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说，令到检疫酒店爆满情况更严重，要求政府